在发布会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李亮表示，对于报名后没有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无条件退费；对于已经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按照已经完成课时扣除相应学费，其余全都无条件退费。新东方提供现场、电话、官网、APP 等多种线上线下自助退费渠道。 海淀区16号晚上出现局地强降雨过程，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这一路段时被困，车内两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探访了事发现场，来听报道。 8月16号晚9点左右，海淀区出现局地强降雨过程，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这一路段时被困，车内两人经救援人员和群众救出后，由120及时送往医院救治。8月17号早晨，两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据附近居民介绍，遇难二人为一对五六十岁的夫妻，当晚驾驶一辆沃尔沃小轿车经过此处。8月17号上午11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田村地铁站北侧400米左右的事发地点，看到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没有大量积水，也没有淤泥，只有地表一层水迹，不影响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据正在桥下打扫卫生的海淀区环卫人员介绍，他今早5点前来上班的时候，现场已经清理完毕，积水都基本排空。另外，据住在附近御海园三里小区的居民牛女士介绍，16号晚附近出现暴雨，雨量极大，导致小区附近多棵大树被狂风骤雨连根拔起，也有多辆汽车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目前事故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本市交管部门昨天再次推出107家便民服务网点，方便大家一站式办理电动自行车购车、登记和上牌。至此，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已经达到178家，大家可以在市交管局的官方网站查询服务点的具体位置。 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碧岸兰亭项目27今天开始二次申购，登记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到9月17号下午5点。这是目前本市第一个准现房配售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也是目前本市住房面积最大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 项目位于房山长阳镇，共有8栋楼房，总建筑面积大约142000平方米，以16到18层的高层住宅为主，毛坯交房。本次申购将提供大约752套房源，售价每平方米28600元，个人持有产权份额85%。 本市疫情防控方面有了新动态，昨天早上6点，望京方恒时代解除封控管理，解封后方恒时代物业将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查验核酸检测证明，守好疫情防线，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2例，其中本土病例6例，包括江苏3例、湖北3例。截止到8月1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28例。截止到8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7000万剂次。 记者从湖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16号0点到24点，湖南省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目前张家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1个。除此之外，湖南其他地区都是低风险地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凤凰古城核心景点等已经恢复开放，严格采取限流、错峰、预约的方式安排游客入园。 8月16号0点到24点，河南郑州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为有效提升青少年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郑州从昨天起开展12岁到17岁人群第一剂次接种。 再来说说物价。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总体充足，粮油价格运行基本平稳，菜篮子产品价格以季节性下跌为主。 分品种来看，稻谷、小麦库存保持较高水平，夏粮丰收上市，食用油消费处于传统淡季，价格普遍下跌。生猪生产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猪肉市场供应有保障，水果市场供给数量充足，品种丰富。 商务部对上百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最新监测显示，目前全国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江苏、河南等地区市场供应量充足。 航天科技领域传来好消息，国家航天局昨天宣布，自今年5月15号成功着陆火星以来，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超过90个火星日，累计行驶889米，获取了大约 10GB 的原始数据，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后续将继续实施拓展任务。 再来关注体育新闻。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京成立，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任团长，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全都是业余选手，平均年龄27岁半。 代表团将参加射箭、田径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将从明天起分4批前往东京参加残奥会。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昨天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动员会上，代表团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气势昂扬，并集体起立高唱国歌。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发言，表达了全团将士奋勇争先、夺取胜利、为国争光的信心和决心。代表团田径竞速轮椅教练黄鹏告诉记者，5年的等待虽然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士气高涨。 我们这次参加的运动员一共有12名，只有2名运动员是参加过上届的残奥会，他们的经验会更丰富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有活力，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这次出征是乒乓球运动员毛经典第3次参加残奥会。 第一届拿到金牌不敢相信，第二届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赛经验的积累了，这是我的第3届残奥会，追逐金牌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快乐。 残奥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奖牌，也是全世界残疾人的盛会，是展示人类顽强拼搏、乐观进取精神的舞台。 你有见过这种胸椎截瘫的，完全生活是不能自理的，但是我们队里有胸椎截瘫或者是说有这个脊椎截瘫，大家都是生活能非常好的自理的，包括他的机能的恢复也恢复得特别的棒，体育给了我们这些。 残疾人铁人3项在2016年残奥会被列为比赛项目，运动员王家超将成为我国参加残奥会这个项目比赛的第一人。 2018年从没有世界排名零，排到世界15名，我现在的一个世界排名是第3，东京残奥会资格排名是第4。非常希望我们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收获满满，超越自己。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了解日本疫情。由于疫情严峻，日本近日扩大了紧急状态范围，将群马、静冈等共7个府县追加到防疫紧急状态地区。东京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东京奥组委16号宣布，东京残奥会原则上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近日宣布，由于阿富汗国内局势紧张，所有机场都已经关闭，阿富汗国家队将不会参加在东京残奥会。当地时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总统加尼辞职并且离开阿富汗，当地政局发生巨大变化。 关注海地地震。海地民防部门最新发布，海地1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19人死亡，6900人受伤，还有大量人员失踪。另外，热带低气压格雷斯逼近，将为当地带来强降水。对此，海地已经进入橙色警戒状态。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西城12岁到17岁人群疫苗接种超过80%。 北京青年报聚焦丽泽商务区两大城市公园9月开放，集中规划绿地2800亩。 新京报反映，河南商丘15名确诊病例中有11人为一家人。 中国新闻网关注，日本首相菅义伟内阁支持率跌到新低，超过60%民众不希望他连任。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七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来关注。蔡奇在全市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不断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首都政法铁军。 今天早上七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力争在八月底前把当前疫情控制住。 您是否想过美食与科幻还能结合在一起？由科幻作家梁青散写作的《厨房里的海派少女》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他用一道道美味而又特别的海派西餐，讲述美食演变流转下的传奇，以及与餐厅共同成长的五名少女的故事。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25到11:00，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 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3月1号起施行。20多年来，我国噪声污染区域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噪声源不断出现。在环保热线举报平台中，噪声投诉长期居高不下。那么新修订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海淀区进行第二期青少年疫苗接种工作，全市第一例老旧小区改造租赁置换新模式启动了。公众反映医院内护工费用高昂，护工市场应该如何规范？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本市将于8月20号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13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8月23号到25号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12家银行认购，起投金额为100元。债券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和海淀区的两个棚户区改造项目。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1.4摄氏度。今天白天，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上下。中午前后感觉有些闷热，到傍晚前后天气逐渐转阴，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伴有弱雷电。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近期请不要前往，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伴有弱雷电，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07，明天的升旗时间是早上的5:3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刘佳、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旧小区改造后，窗户漏雨严重，居民质疑惠民工程存在质量问题。 你看这雨哗哗的，这跟没有窗户有什么区别呀？ 市民反映小区疫情防控存在漏洞，希望各方落实四方责任，巩固防疫成果。 现在你小区里你门把手，什么车都可以进，随便出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昌平区龙华园东区的多位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从去年开始老旧小区改造，但改造之后的窗户频繁发生漏雨的情况，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生张瑞、甘泉的报道。 你看这雨哗哗的，这跟没有窗户有什么区别呀？你看看这雨，还有这边也是。 这是8月14号深夜龙华园东区居民用手机记录下的家里漏雨的视频。记者在视频当中看到，当时雨水从窗户缝隙不断流入居民家中。居民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在小区内比较普遍。至于原因，居民称与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有关。8月16号，记者在小区内探访时看到，目前小区除了一小部分楼体依然搭着脚手架，工人仍在施工外，其他大部分楼体外立面已经粉刷完成，居民家也更换了白色的窗户。24号楼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在这次改造中更换了窗户，也出现了漏雨的情况。 等于是去年12月份换的，然后今年进入雨季以后下雨非常夸张，然后就整个阳台这一侧，然后我当时就已经是拿着我们家的水桶和那个塑料盆举着在那儿接水。 龙华园东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共31栋居民楼，1000多户居民。去年下半年开始，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改造项目包括为楼体外立面加装保温层，为居民家更换窗户，为楼顶重铺防水层等。刘女士表示，她曾向居委会反映窗户漏雨的问题。 我们去居委会就是登记漏水情况，上来居委会的说基本上都漏，就只要是做过改造的楼都漏了。 刘女士所说的情况是不是事实？记者致电龙华园社区居委会进行核实，工作人员表示， 我不太适合回答您这问题。 记者继续在小区走访，10号、12号、17号、18号、20号、24号楼等至少30户居民向记者反映，改造后家中漏水的情况确实存在。 不换窗户的时候，我们这屋不漏水；一换上窗户好，我们这屋全是水，夜里没法睡觉。 窗我们的阳台一直是漏，前天不是那个下过一次暴雨嘛，那哗哗的。 居民告诉记者，老旧小区改造本来是惠民工程，却给居民添了堵。他们质疑这次改造的施工工艺、材料质量存在问题。 它就是个质量问题，关键是就是这个活干的就这质量不行，所以凉不好地方就糊弄老百姓。 龙华园东区物业北京天弘宝地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施工改造是由属地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的。 也有反映，因为咱们这个是政府工程嘛，老旧小区改造，他政府那边找的那个投标是怎么着，咱们就不太清楚了。咱发现问题，咱们就跟政府反映嘛，但是一直没有下文。 物业表示，这个小区的旧改有两个标段，其中1到8号楼、20到24号楼是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的第一标段，9到19号楼、25到31号楼是由北京城建8公司施工的第二标段。记者首先致电一标段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龙华园东区项目部，对方表示， 就是说我这边现在目前我都没接到一个电话。 二标段北京城建8公司工作人员则承认，施工后居民家窗户确实有漏雨情况的发生。 他那窗户是换完了，他打胶，有时候没跟上，有的漏了，有的那胶打完了就下雨，把那胶有的冲了。 那么窗户漏雨原因究竟是什么？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属地龙华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把您得给我们街道打电话吧。 8月16号，记者向属地龙泽园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接到居民反映过此类问题， 也挺重视的，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查看情况，也让跟那个项目部经理也说了这个问题，也就这个问题开了调度会，都表态了。对， 两个标段，一个是城建八公司，一个是城建北方，都有这个问题是吧？ 对。 他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该补补，该修修呀。 而昌平区住建委老旧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龙华园东区老旧小区改造在材料质量方面不存在问题。 因为咱们这个惠民工程啊，说白了都是财政的资金，咱们选用的材料啊，会给他这个材料的要求，可能厂家不一样，那就是各施工单位这个进行采购，然后他这个进场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不会说有这个质量问题。 针对改造后窗户出现漏雨的现象，工作人员说， 水密封胶，尤其是有时候刚做完嘛，怕第二天第三天就来这大雨，这胶都没干呢，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对，不属于什么质量问题吧。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将推动问题解决。 这两个标段，反正确实从施工现场管理上，确实也有欠缺。那您跟我反映的情况，我们也会跟领导再反映一下。 近日北京降雨频繁，希望相关部门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别让惠民工程成为居民的揪心工程。同时，请相关部门尽快调查问题出现的原因，给出让居民可信的说法，并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此，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